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偏东转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首先将听到资讯部分的内容，包括以下部分。全国消费升级步伐加快，股市收平，上证综指收复20日线。本周有237家上市公司披露2017年年报。在资讯过后的股市收平，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另外，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一起和大家聊一聊闷声发大财的医药板块。另外，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散户炒股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宏观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消费升级同步加快的消息。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示，今年前两个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1万亿元，同比增长9.7%，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如果分领域来看的话呢，服务消费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年夜饭持续火爆，消费信息升级增长迅猛。另外，在智能节能产品方面呢，消费增长是比较快的，比如说按摩椅、滚筒洗衣机等产品大卖。汽车消费正在回暖，新能源汽车销售高速增长。两会期间，新能源车继续迎来利好的消息。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数量同比增长了200%，成绩亮眼。据透露，今年我国将继续从政策面上多措并举支持新能源汽车的消费，包括鼓励地方对新能源汽车的购买和通行便利给予支持。截至上周六，也就是3月17号，以北京2017年317政策为代表的楼市调控已经持续整整1周年。期内调控政策从北京向全国蔓延，从1、2线到3、4线城市，从需求端走向供给侧，从短期走向长效。 从效果来看，北京二手住宅价格已经连跌11个月，累计跌幅近20%，可以说已经回归理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老赖。最高法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近日联合下发通知，对失信被执行人及其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不动产交易的惩戒措施。通俗点说，老赖将被限制不动产交易了。这意味着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与国家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信息将逐渐互通共享。今天某知名招聘平台发布2017年中国年轻白领就业报告，数据显示，工作年限在3年以下的年轻白领求职期望薪酬平均值为每月6300元，工作年限在3年到5年的年轻白领期望薪酬平均值超过11000元。报告还显示，在年轻白领期望薪资平均值前十城市中，上海位居第一，达到每月9900元，其次为北京，每月9875元，深圳排名第三，为9400元。本周沪深两市将有237家上市公司拟披露2017年的年报。已发布的2017年年报业绩预告的公司当中，有120家公司业绩预喜，占比是 73%。 另外从业绩预增幅来看的话，有35家公司预计2017年净利润同比最大增幅超过 100%， 17家公司预计2017年净利润同比增长约在2倍以上，包括下列公司：恒源煤电、智飞生物、岳阳林纸、西部创业、索通发展、宁夏建材、云铝股份、丽珠集团、山鹰纸业、凯嘉诚、梅泰诺、祁连山、允州煤业、中国铝业、马钢股份、沙钢股份和中国石油。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动态。雷军辞去多个职务，消息人士说是为了集中精力确保小米公司得以上市，市盈率高苹果数倍遭到质疑。乐视网连续跌停，乐视网表示不存在处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优博讯表示一季度净利润预增 70% 至 80%。 瑞新昌拟实派 2.5 元，共派约2070万元。韵达股份2月份快递业务同比收入下降 25%， 顺丰控股则同比增加 53%。北陆药业拟收购阳光诺和不低于 51% 的股权，明天起停牌。鸿润建设中标 7.33 亿元轨道交通施工项目。阅文集团表示暂未收到回归 A 股上市的邀请。滴滴百胜入局外卖行业。一汽夏利告别旧定位，他们表示尽量不提夏利，对外是天津一汽。最后是今天的股市表现，创业板指收复十日线，上证综指收复20日线。截至今天收盘，上证指数报 3279.25 点，上涨 0.29%， 深证成指收于 11068.49 点，上涨 0.16%， 创业板指数收于 1842.92 点，上涨 1.19%， 中小板指数收于 7581.28 点，上涨 0.24%。成交方面，沪市全日成交 1697.72 亿元，深市全日成交 2271.3 亿元。在中信一级行业指数中，非银金融、医药、计算机等行业指数涨幅居前，煤炭、钢铁、房地产等行业指数跌幅居前。概念板块方面，工业互联网、打板、资新股等概念指数涨幅居前，海南旅游岛、土地流转等概念指数跌幅居前。在行业热点中，医药、计算机、国防军工、电子元器件等大创新板块表现强势。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你好，晚上好，肖路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哎，请您首先简单的来回顾一下今天的盘面走势。 好的，今天两市成周上跌五啊，上周五尾盘下滑的惯性啊，低开低走，创了最近五个交易日的一个指数新低。但是周末消息面偏暖啊 ，IPO 呢继续保持三家很低的发行速度，同时监管层呢对新技术啊、新经济独角兽啊予以继续支持的消息呢，令盘中工业互联网啊、参股独角兽、国企改革、无人驾驶、次新股等再次呢出现快速的上扬。 受市场受其带动的也止跌回升，概念股活跃的同时呢，医药、保险、酿酒等消费类的业绩股呢也表现较强的走势，最终上证指数以上涨0.3%的小阳线报收，整个市场赚钱效应还是可以。 您怎么看这段时间医药板块的爆发呢？ 医药板块我们可以看到，从2月9号整个市场见底，医药板块指数880440医药板块指数当时是1712点，截止今天收盘呢也是22个交易日以来的最高点，收于1978点。22个交易日里面，医药板块指数涨幅达到15%，是同期上证指数8%左右的涨幅的2倍。那么我个人理解，医药板块的在开年之后的走强呢，主要的动因是去年的大型基金获利之后的调仓换股的行为啊，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啊，蓝筹尤其是钢铁、煤炭、金融、保险等大盘业绩蓝筹股呢，都出现了翻倍这样的行情。那么去年很多大型的基金重仓持有这些品种之后呢，在年底啊结账之后呢，有获利回吐啊，兑现业绩的要求。那么新开年之后，这些大型的基金有去年赚钱的一个示范效应，对大型的业绩股呢还是情有独钟，但是从钢铁、煤炭这些出来之后的资金呢，继续寻找稳健型的业绩品种，他们可能是比较集中的选中了去年涨幅不大，而且呢业绩稳定且有一定的增长幅度的医药板块。所以从中期看，目前呢还是医药板块其价值发现趋势行情的开始阶段，如果后续有回调啊或者回档洗盘的过程呢，还是值得予以关注。 我们知道基金公司啊，它有特别是这些经理们啊，它有自己业绩的考核的要求啊，也有自己个人排名的这个要求，所以说他们短期用您的解读呢，他们是在调仓换股哈。那作为长期投资的朋友来说，应不应该看好这个去年涨幅不错的消费股或者是一些周期股？因为现在有机构表态他们不看好，看好成长股啊，您怎么来看？我们个人消费者、个人投资者在这个阶段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 有句话啊，炒股票就是炒未来，所谓的炒未来的就是炒成长性。那么在去年呢，我们看到传统行业的周期股啊，例如像家电的等等一些股票，都出现了集体的翻倍型的上涨行情。所以这些例如说一些白色家电呢，或者像白酒啊，或者像一些有色资源股啊，钢铁、煤炭，其股价经过去年的1倍甚至于数倍的单年度的上涨呢，就已经体现了其中的自身的价值，甚至呢已经透支了数年以后的业绩回报。同时在去年我们看到这些品种的确是业绩不错，也是出现了这个大幅增长。那么我们知道炒股票就是炒未来、炒增长性，去年业绩大幅增长之后呢，尤其像钢铁行业啊、煤炭行业还有白色家电行业，其业绩的基数啊已经变得非常的大，这个业绩盘子变得很大。如果说今年要继续维持像去年一样的啊100%甚至上千的增长速度呢，应该是已经非常有大的难度了。所以今年的周期股的回落应该是不可避免，那么也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应该区别对待。其中一些真正的行业龙头，还有那一些像医药板块里去年没有被爆炒过的，但也具有稳定业绩、高分红、高回报的成长性的公司呢，依然还是值得关注，所以还是要仔细的甄别一下。 好，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后市还有哪些风险点需要关注？特别是宏观政策的走向哈、在很多新的部门组建之后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 如果说近期的风险点啊，我个人感觉呢，就是主要的一些暴涨板块，尤其是参股独角兽题材以及是工业互联网题材。从短期看，这两个板块的涨幅速度过快啊，很多个股动不动就是数个连续涨停板，那么其中有些品种都是7个8个连续涨停，停牌以后还是继续涨停。那么我们仔细分析这些连续涨停的个股里面呢，发现鱼龙混杂。第一个呢，例如说参股比例很小啊，我们看到多家上市公司在连续暴涨之后已经自我澄清，自己出公告声明对这个所谓的标的的独角兽个股参股比例非常之小，对业绩没有明显影响，但是呢市场也不为所动，继续炒。第二个呢，就是有些品种根本就已经出澄清公告，就是说我们完全上市公司和独角兽之间没有丝毫的联系，也不沾边，甚至有些完全是大股东的个人行为，但也在大扯特扯。所以从基本面上看，这些近期连续暴涨的个股 其业绩状况并不支持其股价的大幅上涨。那么一旦风口过去，我们过去也见了很多了，这大幅回落的风险呢，是我们在这个追涨的过程当中需要谨慎和切紧的，这是风险点。然后至于说新的一个国务院啊、央行啊主要行政领导机关的班子呢，都已经很明确了。那么除了我们知道这一届的新的领导班子，像证监会这边啊，像我们刘主席在对这个新经济啊、四新啊、新技术啊都有一个比较明确表态之外，那么其他一些领导呢，我们也是这两天刚刚明确班子，所以后续的工作目标以及发展方向可以呢进一步关注各部委的领导在上任之后的讲话呢，包括工作安排呢，从中去发现后续的机会，所以多看报还是很重要。 好，多学习多看报。好，谢谢张先生今天的分析，谢谢您。 好，好，我们下周见。 好，再见。今天呢这个新的央行行长呢已经产生是易纲先生担任央行的行长。那么他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呢，也特别谈到今后呢将继续推动这个金融业的改革和开放。他还特别谈到呢，就是在两会结束之后的这个博鳌会上面还有一系列新的举措要推出，所以说呢大家要密切的关注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的动向。那接下来我们要和现场的嘉宾来聊一聊最近的这个明星板块、医药板块，有请我们的嘉宾，来自华创证券的夕阳财富管理中心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哎，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从2月12号开始这个相关的这个医药卫生指数医药生物指数就是开始往上走创下了非常高的这个涨幅。刚才我们的点评嘉宾张小青先生呢也通过数据证明确实气势如虹气势如虹。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说说这个医药领域在我们很多股民当中传统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就是弱势买医药。 没错， 弱势买医药。 对，是这样。咱们其实咱们来看是这样，我们一直认为是医药是一个非常好的防御性的板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逻辑？我们首先掰扯掰扯，为什么防御买医药，弱势买医药？ 是这样，因为等于说咱们比如说拿中成药来说，都是一个就咱们看它看似就是说比如说像没有热点，但是我们知道医药嘛，就是咱们也是一个像一个人就是人们基础一个需求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人们总会要生病，总会要吃药，所以说我们认为公司它会有一个不断连续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在里面的一个因素在这儿，其实就跟一个咱们其实去看一个说白马股或者是成长股其实性是一样，但是说我们医药这一块不像白马股成长性那么好，但是它的防御性或者我每年在慢速增长的这么一个属性造成了它其实还有一些看点在这儿。因为说咱们也看到市场上但已经没有热点去炒，已经没有概念去炒之后，我们还去找一个非常稳的一块在哪儿，所以说我们能看到医药这一块，这也是说我们一直会把它当成一个说防御性板块来去操作了，是这样。 还有一句老话叫吃酒喝药 喝药吃酒 是吧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其实咱们是它是一个等于说按一个周期的性的一个是一个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属性来去给大家说这么一个好玩的这么一个事件吧。其实那我们其实比如说按酒来说吧，我们也认为酒也是我们一个消费的一个必需品，是就是除去一些茅台或粮液属于奢侈品的范畴之外了，但是酒类其实还有一些就是非周期的一个属性在这儿。那药品其实也是做对标了，能看到其实也是一样这么一个感觉一个形态一个出现嘛，所以说我们能看到这两个我们给它放到一起去说了。但是最主要还是刚才咱们去说了嘛，由于它的我们看到说医药这一块行业吧，说没有一些大的一些爆发，但是我们从它的每一年的一些小的一些涨幅来看，其实是只是还是防御性的比较凸显了，是这个意思。 好，这是以前大家对于这些板块的一个定位 没错。 当然公司也是在发展，大盘也是在不断的变化 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析分析最近他们到底怎么了首先我们还是要解读一下医药板块到底分为哪些不同种类的公司呢？ 是这样，咱们看到医药其实就有一些药品研发或者一些就是药品那种，还有一个其实还有咱们能看到最近还有一个行业，就是一个医药那些就是说检测或者说第三方服务的，其实也能算到医药这一块儿。 药品研发就制药吧， 对制药这一块，对 制药呢有中药啊， 这些西药 啊， 对化药一些的东西，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刚才和大家说新的一块，就是一个第三方服务的。 第三方服务，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新药要进行一个就是要上市之前嘛，肯定还有咱们要知道要做一些临床试验啊，就这些服务其实也是现在在这一块，我们也可以值得去关注的。 这里面也有一些。上市公司， 没错，是这个。所以说我们在医药这一块，其实这两块是我们能看到的，是目前应该是比较火的两块吧。那咱们先从，那就刚才说那个第三服务那块，其实大家可以看看啊，就是泰格医药，我们最近其实可以大家去可以仔细研究一下这个上市公司。它我们之前也是做一些研究，就是它就是集合了各方的力量嘛，它把医药这个临床实验这一块。做得非常好，所以说我们能看到这一波，等于说医药这一块起来之后，整个这一家公司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受益的这么明显的一个涨幅，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新的这么一个领域，其实我们也给它有一个非常好的那个，这个名字吧，叫一个叫铲子股。为什么叫铲子股？给大家也说说那些 哪个字， 就是铲。就挖金的那个铲子 啊？ 为什么呢？就是说咱们现在看到了，说医药行业，咱们觉得，就咱们现在就做一个假设吧，它是未来是一个金子，对不对？那咱们有东西先要挖这个东西吧，就是这个铲子。所以说这他们会作为一个铲子股先行受益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临床试验这一块，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之后再会轮到咱们这个医药这个行业的医药这一块的吧，一个爆发了。 嗯，好，其实。不管是去年也好还是今年也好，都是把焦点放在龙头。刚才你谈到这个是一个细分领域的龙头啊。那如果再聚焦到传统医药的龙头，又有哪些公司呢？ 是这样，咱们现在从，因为咱们这个吧，咱先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看。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整个医药行业为什么感觉慢慢悠悠，也没什么看见。其实就看到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由于一个行业的一个混杂程度会出现有好多鱼目混杂的企业在里头。但是再加上咱们之前的一些体制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去报药会审批会有一些复杂，那造成了会这么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比较不迅速。但是还有问题，就是我们报药慢审药慢，然后出来就是对于一个公司来说会有个消耗性的作用。这个是就是有一些小公司它就有一种耗不动的感觉。那现在就是我们回到现在，我们发现一些政策的春风已经吹过来了，我们高质量发展再加上我们一个一致性的评价，会让我们代替进口药。整个几个政策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啊，其实这个东西把我们的去报药或者说通过去新药这么一个路径打开了。 嗯， 那这样这一点没有了，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有好的药品出现，就变成了我们一个新的问题。那这样来说，就是龙头就会变成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医药研究的储备，那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些就是就对于说我们的药品研发这一块是非常有好的一些投入吧，或者一些有很多一些创新药的那个一些能力的一些公司，就会成为我们看到新一波来临之后的一些龙头了。 嗯， 是这样。 比如说呢， 就是说我们看看有一个叫双鹿医药的吧， 嗯， 其实这个就非常就是能给大家去走去举个例，大家应该去可以去研究一下的一些。这是一个，因为他们有很多一些创新药或者一些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些从。那叫什么复制药吧，就是咱们把外国的药品去引来它，咱们进行一个新的一个复制，他们有很多这样的储备，所以这个是非常就是有个 仿制药， 对仿制药这样来说，就是他们会具备这样的龙头的属性。 嗯， 是这样的。 还得提一下一只叫做恒瑞医药的股票哈，最近这只股票哈，它是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累计涨幅从它上市那天开始算已经达到1500%了，1500%了。同时这只药的股票也经常出现在这个沪港通当中， 没错， 居前十买入。 其实因为咱们之前也和大家去分享过嘛，说我们知道那些就是咱们的一些香港那边，就是香港这边资金嘛，他们看中哪儿，其实他们的那个比如说香港那边投资的逻辑其实和咱们的有时候不太相近，因为他们那边主要就是看基本面有没有一些长期的发展，这么一个就是非常 也是价值投资的那么逻辑吧。其实，但是回到咱们 A 股来说，咱们有大部分啊，其实就是做一些投机的一个操作。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肯定是也是他们的这种流入，其实代表了一种态度。其实咱们从另外一角说，他们肯定很认为恒瑞医药确实有这么样的潜力。那咱们仔细去研究一下恒瑞医药，也是就是我刚才说的是的，公司其实在一些就是储备上，就是药品的储备上，其实也是。就非常足的嘛，所以说在这一波来说，其实乃至没有这一波之前，它也是具备了一个行业的一个龙头的属性。因为这个行业其实对于一些创新药来说，其实如果哪个公司有一些创新药的药品的成功的上市，我们其实能研究出来这家公司从咱们复盘来看的话，其实这个整个公司的涨幅都会有非常好的一些就是答卷出来吧，是这样的。 所以刚才建新的观点是说，首先是政策在这个创新药的这个报批审批 对 这一块的门槛更低，或者是更加的 也不是说门槛低，是咱们通过一个政策，因为咱们主席说过嘛，说咱们要高质量发展，其实对于然后再加上咱们的老龄化的一个马上的一个加剧， 审批的速度在加快， 对，咱们现在要求是高质量，就是我们的药好药就有一个快速的审批的一个机制，再加上我们的一致性评价的一个完善体制，会把我们很多一些仿制药，说国外的那些药代替过来。那这两个同时出现之后，就会造成这么一个局面了。 好，那是不是所有的领域的公司都涨呢？都好呢？是不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存在着分化呢？ 那肯定是有分化。刚才还是就是整个行业来说嘛，咱们一直在推荐说，您刚才也问我说，龙头其实龙头他们就是有具备这样的一个属性在这儿，因为他们一下是一个是掌握了一些很好的一些研究成果，那一下他们有整个一个就是说它的市场上的一个布局来说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在因为这个医药行业吧，其实对于药品的一些比如说它的核心技术的一个掌控啊，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一些比如说咱们之前说医药行业里面的一些小的公司，它的一些研发是跟不上之后，其实对于这些公司在我们新的政策来之后，其实对于他们也是一个不太好的这么一个影响嘛，因为还是这种大浪淘沙的这种感觉嘛，所以说还是咱们按龙头方向去找。 所以在最近这段时间医药行业的这个上涨过程当中，其实也蕴含着某些公司未来下跌的风险。 没错， 在这里要给大家一些提示啊，还是要把握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它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 没错， 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就是 A 股的医药板块的市盈率大概是在 34.5 倍左右啊。那么港股的医药板块呢是在 23.6 倍左右，目前是这样一个水平。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估值？ 其实估值两就是咱们两地有一点差异，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说我们在对于咱们 A 股来说吧，其实还有一些炒作的那些就是成分在里头，对吧？所以说这样的估值的一个差异我觉得还不大。但是说回到咱们毕竟在 A 股去做嘛，对吧？咱们其实那如果说咱们真正落到投资落到实处来看，其实咱们刚才也说平均估值是这样，对于一些龙头来说有一些溢价，或者说咱们看到新的一个政策春风来之后，其实这个估值还是可以去，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状态，其实还是可以，对于行业来说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关注的。 所以你的观点是总体行业估值并不高？ 没错， 是吧？ 好，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财富大搜索。我们今天着重来分析一下最近表现不错的医药板块，稍后见。 水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 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偏东转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31分，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 A 股近期的涨幅过大的一个板块，就是这个医药板块。我们的嘉宾呢是程建新，程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我们接着来聊哈，就是最近的这个医药板块，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有位朋友提了一个问题， 嗯， 他说，那我原来持有的是周期板块，我要不要换仓啊？嗯，就像你们刚才所谈到的一些基金经理有可能做这样的动作，我个人投资者需不需要也改变去追一下这个热点板块？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两个看好的，或者说原来看好现在看好的领域啊， 嗯， 抹掉，就是说我原来坚定看好一个领域， 嗯， 最近调整了， 嗯， 然后呢另外一个领域成为了这个市场当中的新兴， 嗯， 我要不要是吧？喜新厌旧 是这样啊，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挺普遍的，因为咱们其实就是咱们从心理学来说，其实怎么说呢？咱们做过市场调查，咱们投资者其实非常喜欢那种追涨杀跌那种状态。一看坏了，我们这调整了，怎么办呀？怎么办？是不是我赶紧换到一个涨的领域？那其实呢，咱们从投资角度来看啊，其实市场嘛，它的反应来说，就是。有可能会出现我们去追的时候，这个题材其实已经快炒完了，因为咱们看它，比如说它刚涨了2天，咱们没有就是不会太注意它的，它几乎是涨了连续涨了3天或者连续涨了4天之后，哎，咱们突然发现这个还不错， 嗯， 咱们就去换过去，结果我们发现也有可能就是咱们开玩笑说有可能当接盘侠了，但反而你调出来的一些行业对吧，或者你之前看好的，哎，在你刚割完肉以后转天。就出来了，就是咱们开玩笑说，哎，为什么我每次卖它就涨，每次买它就跌，就会出现这种状况？其实我们能看到，去分析一下，就是心态要摆正。首先，就跟大家一直说，再一个就是说啊，我们看好的行业，如果说你有深刻的研究，不要因为它短期的调整去影响我们的一些判断。 好，那好，现在我们就把他刚才所说的这两个领域抛出来啊。 嗯， 我刚才也问了我们的嘉宾啊，其实很多人他可能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个周期领域。 嗯 啊，那最近确实在调整煤炭、钢铁、房地产， 没错， 还有家电是吧？还有某一些这个食品领域。 嗯 啊，那么他最近是调整，你个人怎么看他们在2018年的走势，以及跟医药板块这样的一个比较？ 是这样，咱们先从医药来说，因为医药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大涨吧，但是刚才其实也知道，咱们看到行业之中有一些个股其实也是有一些分化的，刚才主持人咱也说了一些平均的一个行业的估值，有的确实有一些高，但是这些东西吧，因为我们看到医药这个整个一个行业来说，我们对一些新药的一些研发的一些成功的上市，其实对一些公司的业绩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这块来说吧，我们认为整体的估值是安全的，但一些有一些龙头回调的预期，我们还是能看，就是做交易来说啊，但虽然说看好整个行业，那所以这种交易性的方法，咱们来说就是我们发现龙头也是咱们或者说我们整个市场龙头，我们一从今年年初的时候会跟大家去说，龙头有调整的那么一个大的预期都在这儿，因为我们一看到一些刚才之前的一些交易员他们也说过嘛，但是我们发现龙二来说其实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焦点，这是我们看到医药来说我们龙头涨上去了，我们对于整个行业如果说继续看好的情况下，我们认为龙二其实还是值得我们再次关注的这么一个方向吧，因为这是我们说的看医药行业它爆发出来了，咱们看见它去一个投资的方法。那我们之前看到说周期是不是有做了一些回调，对不对？那回调，因为我们看到周期涨了一波，我们知道炒未来已经去被我们过，就是不要过度吧，去 股价已经体现出它未来的 收益了，超前的去炒作之后，对不对？我们有正常的一些回调，对不对？其实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知道不可能持续性的上涨，而且持续性上涨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风险会越来越加大，那对于市场情绪来说我们有获利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周期股正常的调整其实可以被我们所接受。那咱们拿煤炭来说，那具体上市公司不和大家去分享了，就是说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些上市公司其实股价完全被低估了，这会儿我们发现怎么办，就是咱们刚才说周期股调了，我们要不要离场走开不关注了，其实我们认为其实不至于会成这种悲观的状态出现，而且如果说您看好这一些行业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做低吸的，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们市场上有悲观情绪在这儿，会导致短期市场有一种不理性的一种杀跌的状态，那总归市场会回归理性，回归它的真正的估值的一个就是合理的评价。这是我们如果在超跌的情况下，股价被低估情况下，对于周期就目前来周期来说吧，其实你是可以这一块起码你能吃到这份收益的。那之后我们对理性调整之后的理性的一个发散之后，我们再把周期再这么一个发散这一块，其实照样还是能吃到一些收益。所以说对于周期我们看到调整了，我认为今年其实周期还是很有机会的，但是只是说我们如何把控这个周期，这是我们要做到的一个关键。 嗯， 就是说那对于如何把控周期，一个是看我们的一些政策的上面一些影响，再加上我再另外再看我们整个对一个行业周期一个判断吧，其实也是需要我们一些深刻那个再进一步的研究了。这一块因为涉及的行业比较多，涉及的一些周期的也比较多，也不好和大家去那个一一分享。但是我们整体来看，其实周期是还有机会的，但是就看咱们的机会是怎么如何去把控了。是这样， 有一些观点啊，非常关注这个房地产的行情和走势啊，这个房屋销售的情况，他们也会认为很多的相关的产业会受这个数据的影响，所以说目前也是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 没错，是这样。咱们房地产看啊，其实咱们看怎么说呢，一直咱们说是房地产这个行业其实感觉有所回落，但是我们从一些机构的一些观点来说吧，其实今年的一个房地产的周期和往常其实不太像，因为有国家一个政策在这儿嘛。那其实我们再仔细去看一些数据，我们发现龙头的一些公司其实我们的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 就是一些龙头公司的数据不错，但是 整个行 业股价 对， 好像一直在往 对它有调整走，因为我们知道刚刚也说嘛，咱们恐慌的情绪会有受到一个行业性的一个蔓延， 这个值得大家关注啊。 对， 这个、 但是我们看到这还是说的是，就是说我们强那个情绪蔓延之后，其实公司的 质地还是非常好的， 这公司还是在挣钱的。 对，没错，是这样。那我们看到说，刚才您也说会有一些行业性的一些影响的，就是它的就是影响会有一种发散。但我们想跟大家去说，还是啊，就是这些龙头既然起来了，它所涉及到的一些行业，其实依旧会有一个向好的一些，从基本面上看，我们依旧还有一些向好的一些发展的预期在这儿。所以说我们看的还是回到说头来说，看到预期了，对吧？咱们看到预期说行业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说咱们落实到投资来说，我们认为其实你行业调，但是你选龙头还是没有错的。这就是我们落到投资来说，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方法吧。 还有人问说，那最近很火的这个药股，它的周期如何呢？你怎么来看？不管是技术面啊，还是这个他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基本面， 是这样。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周期，周期去判断，因为周期其实咱们最好就是投周期股来说啊，其实就是最好就是看到一个周期的拐点，然后再想再用一个到一短到一年或者长到三五年这种投去享受一个周期。但这个其实不太符合咱们去做。就是个人投资者来去说是就去投资这么一个能去好去拿住这么长时间这么一个投资的方法。那想跟大家说医药周期，你看周期不如去看它的一个爆发点。 嗯， 因为我们说药这个东西，我们对吧，就是新药创新药的出来，其实对一个我们去就复盘来说，能看见对一个公司的来说是非常大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去与其研究周期，不如去看哪家公司的研究实力强，去研究它有没有一些创新药的一个，就是创新药的一个集，这个从这个一点来说，就是说我们从一个正来说，我们对一个药的一些，哎，发展那个周，就是它对一个药品的一个就是影响 的 周期来看吧， 就是、说更要关注这个行业自身驱动它发展，或者说向上向下的这个， 没错没错没错， 驱动力是什么，是吧？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啊，有人呢、啊。他们特别留心某些国家部门的那些官方网站，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网站会第一时间放出来啊某种专利的审批结果， 没错， 或者是某种产品的报批啊审批的结果， 没错 啊。你看，有的时候大家猜那个苹果公司推出的一个新的 iPhone 有个什么样的功能，他们会怎么猜呢？他们会到工信部那个网站。去查 啊，对 啊，这工信部这个又增加了一个什么新的这个备案啊？ 没错没错。 哎，他们分析这个专利或者说这个技术或者说这个许可跟某种新的功能是不是有关系啊？这个医药领域也是如此，就有的人会很留心这些国家相关部门的公告。 对对对，没错没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这 提倡的一个研究的方法， 对，其实这就是也是因人而异啊。因为这其实咱们从研究方面来看，其实有很多例子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咱们流感爆发了，对吧？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像鲁康医药啊，其实转天其实就能看到一些反应。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很巧妙的一个投资方法吧。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早市场半天， 对， 或者早于市场那么一个交易日，或者是几个小时。 对， 那可能你就踩上了一个爆发点。 对，其实这咱怎么说呢？就是说，还是说，你刚才就是说，咱回到刚才问题，就是说，你看，与其看周期，不如去看我们这个整个行业来说，去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对它的一个就是一个刺激来说吧，就是这么一个投资的一个方法。 好，那我们下面就来说说啊，不同的药企吧。其实又分为这个中药和西药是吧？化学药物哈、等等。我们看很多的报告当中啊，也都谈到了，比如说有些公司是受疫苗的影响，有的公司呢是受这个胰岛素的这个影响哈，还有一些公司呢，它可能是受一些这个新药的一些影响哈。那我们分别来说一说，好不好？这个同样是制药企业啊，不同性质的制药企业，我们应该怎么来看？ 咱们看就是咱们说从化药和中成药来说吧，其实中成药咱们来看啊，其实中成药一直走势比较稳健，因为咱们看中药来说，对于它本身的一个就是等，咱从理念上看，中药就是 尤其是药效也慢，药效也不什么，又不出什么药效，但是呢，会成为一个咱们百就是千家万户一个常备药。那这样来说，其实整个公司就会回到了咱们刚才说的非常具有一些防御性属性。那其实我们 稳健型， 对我们同就是有时候那个同事们也开玩笑啊，说如果市场不好，今天要推荐什么呀？就推荐同仁堂，绝对逆势走，这大概率是，咱不能说绝对，就因为确实。防御性属性太明显了，是这么一个事儿。那对于说，咱说那些化药来说，或者西药来说， 我们现在说了中药哈， 那 现在我们发现很多的中药公司啊，他们还推一些，类似于保健的消费的产品。 对对对 啊，什么牙膏啊？ 对对对，确实，这个也是一些我们认为也是一些这些中药的一些企业的一个创新吧。那毕竟它不能老是说吃老本嘛，对吧？就因为中药这种研发或者周期啊，或者说我们看到它的本身的一个属性来说，就不太是能有一定的爆发力。所以说，我们这些公司也是要把业务公司嘛，也是要做大做强，对不对？那也是要通过一些就是新兴业务吧，对于来说来对公司的一些发展做一些探索。 对，我把这个提出来呢，是想提醒大家关注一些啊，这方面的年报的总结啊，最近要陆续的出年报。这个呢，我们可以对标一些，比如说茅台，茅台公司一直啊，也是在努力的打造它其他系列产品的销售。 对对对，没错。 他们并不想要说一枝独大，他们希望的是一荣俱荣。 没错。 但是从他的年报当中也能看到，他那些系列产品的销量也是在提升，提升的也很快。 没错。 所以他其实他们不希望一条腿走路。那同样在医药领域，大家也可以关注，看看这里面能不能够挖掘一些机会，两条腿或者说更多驱动力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没错没错。 好，再来说说你刚才所说的化药。 但这样啊，化药这方面就是咱们一直在说嘛，这其实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就是突破点了。其实还是就是咱们能感觉到说，一个药出来其实就是有一种公司就要飞黄腾达的感觉。因为这个药其实只要是咱们通过了国家一些审批啊，其实药效其实还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药价来说其实也是有一个非常亮丽的一个表现出来。那这样来说，这种公司我们看来就是如果有新药出来之后，或者创新药，或者一些仿制药出来之后，其实这个投资的机会就比较大，就不像中成药来说一直是稳健态度，而且从这个方面来看就能反映出我们最近看到整个医药行业的大部分的一个上市公司走势是这种一个投资逻辑了，细分下来是这样。 好，所以这个呢需要实时的关注。 对对对， 如果你在这个领域的话做投资的话，需要时刻的关注它的最新动态。 对，就是咱们其实也是要做好分门别类嘛，比如说咱们就是像咱们就是医疗前说，哎呦最近医药好，对不对？你这闭眼买一个那可不行。那还是说咱们还是要做好一些最基本面的研究，去看其实确实是哪一部分是在受益的，哪一部分其实是不太受益的，分门别类之后再选择一些投资的标的了，是这样。 好，我们再来复盘一下2017年啊，虽然说这个医药板块还是比较稳健的增长，白马股也涨得不错，但是呢以创业板为代表的中小市值是持续的在下跌的。 对对对， 是吧？这17年不是说医药板块普涨，是吧？那么再来看机构的观点，中银国际说呢，医药行业也进入强者恒强的时代，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在细分领域龙头也将占据优势地位啊。那么但是他们也认为，大量中小市值股票在经过长期下跌之后，部分优质公司投资价值凸显，部分成长性比较好的公司这个市净率大概在一左右。所以他们看好一些优秀的中小市值股票。是同样观点的还有光大证券。他们认为某些成长性的个股经过长期下跌，比如说去年啊，估值还到合理的水平，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你怎么来看？ 是这样，咱们是强者恒强，就是咱们不用说了嘛，因为咱们这其实跟那个白马股比较像。那咱们回到中小市值这一些上市来看啊，因为咱们之前刚才有可能说的比较泛，就是说有可能这个行业啊，一些公司由于之前来说鱼目混杂，有可能有点耗着，就有可能拖死了。但有一些公司其实他们的药还是 拖死了，就是说这个药因为成本很高， 对对， 时间很长， 对、啊、 还没有审批 通 过， 对、啊、就很麻烦嘛。但有一些不一样，他们的药其实也是在卖的还很好，就是也不是说很好吧，就是每年公司 都能稳定的这么进一些钱，那经过了一些累积之后啊，就是咱们不说股价啊，就是这个公司基本面来说，经过了几年的累积之后啊，它其实公司还是有一些钱在里头的，对吧？那这样呢，我们看到，哎，我们在政策春风一来之后啊，我们公司它还是能拿出一些钱来去研发新药，把它的新药慢慢的就打出来。那这样的公司，其实我们就认为它还是非常具有成长性的， 嗯， 就这么个逻辑了。 嗯，好，其实刚才建新还谈到了另外一个刺激因素啊，就是那个去年冬天的这个流感， 对对对。 哦，我想问问大家，你身边有几人中招哈、啊？您自己或家人有没有中招？花了多少钱买药？甭管报不报哈、啊？ 对对对。 那个建新你怎么样？ 我反正是也中招了， 也中招了，是吧？ 对，这确实是咱们看到啊。这刚才说过，医药行业其实等于说呢，这就感觉像周期之中，其实周期也套周期。其实这种来说，大概率也像一个刺激性事件，也是值得我们去投资性的一个关注吧。 嗯、 因为每年其实都有流感， 嗯、 对吧？每年其实爆发的时候，就如果咱们 还有节点， 对，如果咱们去仔细的复盘之后，发现我们每年其实流感爆发都会有那么固定的几家上市公司去受益的、 嗯，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性的方法。 嗯， 这就是我们也是值得去，其实也是都是我们再去做研究的时候，也是别看这个方法感觉是比较简单啊，但是其实这是也是一个投资的思路在这里头了。 嗯，是。另外还有一个投资思路哈， 嗯， 我记得有一只股票哈，当天我们的节目还播了它的这个公司公告， 嗯， 反正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药被国家哈纳入了一个这个小儿这个流感感冒的一个这样的常备药啊，或者是什么一个这样的。 嗯嗯 目录当中啊，第二天这个股价就有很快的表现了。所以就是还有一些药可能它会纳入某些这个政策指导啊，或者是 没错 一些这个用药目录当中， 对 这些可能也会迎来一些短期的这个利好。这个大家呢也需要啊时时刻刻的关注， 这些都是需要咱们关注一个点嘛。比如说我们像医保目录啊，这些其实都是说，因为药物咱们也知道嘛，咱们去医保去开药，又它只要进了医保目录，所以说等于说它的销量是有保证了，对吧？ 嗯、 就是所以说对一些企业，其实这一点还是非常有利好。所以说这一块其实也是咱们去做一些医药行业的一个研究吧，咱们其实也会关注的一个因子在里头了。 嗯，是。好，那还有一个可以算是。前一段时间啊，对于这个领域的一个重大的这个利空的影响因素啊，就是这个控费， 嗯 嗯, 嗯， 医药控费的问题，就是其实各个医院他们在开药的时候，其实也有这个压力， 没错， 也不能随便开，是吧？ 对对对， 这个医保这块的支出哈、啊，也是有严格要求的、 嗯、 啊，对你不是说医院你是吧？你先行付那么多钱医保那个。社保基金就一定会给你那么多，所以呢，这个也有一个这个好比红线在这里哈。 嗯， 哎，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药企业也是一个不小的影响，你怎么来看这个事儿？ 没错，这确实是一个等于说就是一个风险的一个点嘛。那毕竟咱们不说，咱们刚才一直在说医药行业还是就是现在受春风的一个影响，会有一些好的一个发展。 嗯， 但说毕竟不可能说你就光有好发展，那是不可能对吧？所以说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点就是我们它一个 控费， 对控费出来之后，那我们药品的一个价格对于返回到公司的一个利润就必定有影响。那就会咱对比一下之前，如果说不控费的话，公司的利润的一个就是会回来很大嘛。就说咱们之前说看到市场说我们一个新药出来一下子就能那个几十亿的利润，现在不有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那对于公司来说，其实也是一个。估值的一个影响，所以说这一块其实就是一个风险点的一个出现。那也想提示给大家，如果说一些药我们看到被严重的控费了，那这个公司来说，对于它的估值就会有一定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作为投资，作为说基本面研究里面一定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嗯，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 嗯嗯。 啊，当然呢，就是这个领域确实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没错。 作为一般的投资者。是不是在这个选股票也好，或者是在啊研究各个细分领域也好，难度会比较大一些？ 难度比较大，其实这只是一个风险点的一个把控吧。因为毕竟说，你说影响归影响，那 不可能人家也不赚钱嘛，只是说我们的一个增速会有一些有一些浮动，所以说对于你的基本研究来说，你其实还是扎扎实实的做研究。如果说你别说咱们比如说因为增幅这么大，有可能一下你想到啊有50%的收益，一直咱们在说先你做一个个人投资者来说，你不能贪，对吧？对于研究难度其实没有多大，只是说你对它整个你的对它的一个今后的一个就是天花板的一个判断会有些影响，但是你不影响你对它的趋势的一个判断。嗯、所以这样 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就把我们的钱交给基金经理或这种被动型的 ETF 投资的 这个 经理的这个管理算了、 对，这个也不一定，因为咱们一直在说嘛，咱们的一个投资看您的一个投资性的需求，但是我们所有说给大家建议的一个配，就是要做资产配置嘛，您那个是其实是作为我们资产配置的其中一部分。 嗯，该占多少呢？中国这个散户的数量在全世界是比较多的， 对，咱们人口 在发达的这个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哈、那其实大家都还是交给这个专业的机构在进行打理， 对对对， 是不是？ 确实是。 哎，对，那咱们呢，反正都各个是股神，是吧？网上有很多这种推荐，每天都涨，是吧？每天都说，你看他前两天推荐的都涨很多很多。那对于这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嗯， 我们个人又不是专业人士啊，当然也可能有非常牛的这个啊股民当中的股神，但是作为大部分散户来说，能够研究的这么深这么细。有这么多的经历吗？ 这个您这个问题就是，那您就是刚才也说过我嘛，我来自那个华商证券财务管理嘛，其实是这样，您说的问题其实就是咱们做的和国外的财务管理的差别，就是人国外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咱们还是这个财务管理在国内啊，其实还是比较新兴的一个东西。那这样来说，其实就是。毕竟咱们和就是那个专业机构的差别，就是人家研究人家有时间，咱们没时间。但是所以说这作为一个等于说一个资产配置来说吧，我其实怎么说呢，不建议大家去把大量的钱自己用。但是作为娱乐性，咱们毕竟生活还有追求，还有一个娱乐使用在这儿嘛，咱们拿一小部分的钱参与。那毕竟你得你居然玩这个事儿，你不能没有一点点参与感，对吧？但这个东西一定还是也在跟大家是说。跟大家量力而行，不要说把大多数的钱都放在这里，您拿出您可支配的资产的一小部分，咱们再做自己操作。那 比如说吧比如说咱们是一个不是老股民啊，股龄大概就3-5年左右，是不是？10块钱的本钱，自己留着几块钱炒股，留着几块钱交给专业的人士打理呢？ 是这样，咱们先皮一半，皮5块钱，你做固定收益，就是也就是说像银行理财 啊。不不不，我说这10块钱全要投资在这个股票领域 那就四分之三，请交给专业人士做投资，1/4，就是1/4或更少，就是叫一个上限1/4。 好 啊，咱拿出来自己参与参与，有点参与感，娱乐一下嘛，对吧？ 为什么是3:1呢？ 因为还是有个安全的一个。就是第二在这儿吧，就是说你毕竟说你不希望大家用一半的稍微少了点，那一半多一点稍微好一点，而且还是咱们从一些那个理论来说吧，其实这个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化的一个比例，是这样的，就有一个分化的一个点，再加上咱们还其实。你要说按一个比例来说，其实给1/4有点多， 都有点多。 对对对对， 股市有风险啊，投资需谨慎。我们节目不是告诉大家怎么挣钱，而是告诉大家怎么不赔钱。 对， 非常感谢程建新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谢谢， 拜拜。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